今的春天、冬天、秋天不会有限时，无声的心我早已变，寂寞步伐默默地踏遍。